第25集。 欢迎光临，先生两位吗？ 两个人在附近找了一家粤菜餐厅走进去。 里面请。 孟昭没什么胃口，虽然中午那顿饭也没顾得上吃，但是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关于徐莹莹失踪案的疑团，根本就没有心情吃饭。倒是陆时琛看上去胃口还不错，几乎把菜单全点了一遍。 嗯，先吃饭吗？一直钻进案子里可能会把自己圈住的，停一会儿再想，说不定啊会发现别的角度。 说的就好像你很有经验似的。 就像解题一样，如果一道题始终解不出来，可能是因为最初的方法选错了。 听出陆时琛话里有话，孟昭追问道， 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已经想出这案子另一种解法了，说来听听。 吃完再说。 您的菜齐了，两位请慢用。 嗯。 陆时琛把服务生端上来的虾饺朝孟昭推了推，孟昭只好拿起筷子夹了一个虾饺。这虾饺做的还不错，面皮筋道，里头包了一颗完整且新鲜的虾肉，一口咽下去，孟昭觉得自己的胃恢复了知觉，他开始觉得饿了。这一饿，他风卷残云似的把桌上的饭收拾了一大半。再看陆时琛不紧不慢的吃相，粤菜也被他吃出了法餐的架势。孟昭吃饱了，在等待陆时琛给出这道题的另一种解法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停止思考。 陆时琛说的没错，长时间钻进一个案子可能会让自己进入一条死胡同，原地打转，反而停下来一会儿再去想，可能会找到其他角度。 孟昭这次没再把精力放到徐莹莹走进胡同之后去了哪儿这个问题上，他把视线放到了徐莹莹走进胡同之前。 徐莹莹出了护理院之后为什么会走去那条胡同？她要经过那条胡同然后去哪儿？ 见孟昭的眉心蹙了起来，陆时琛拿起餐巾纸擦了擦嘴角，开口问道， 怎么想出新的解法了？ 徐莹莹曾经在直播过程中透露过，她方向感很差，出门的话非常依赖导航，而她的打车软件记录也显示她是个打车软件的重度用户，差不多只要超过800米的距离他都会选择打车。 孟昭拿出 pad 将监控视频直接拖到了徐莹莹去往胡同那儿，他提出了让自己产生疑惑的地方。 徐莹莹从疗养院出来之后既没有用导航也没去问路，而是目标明确踩着少说也有8厘米的高跟鞋走了1500米，期间还差点崴脚，但他还是一直步行去了一个没有监控的胡同，怎么看都不符合他的行为习惯。 孟昭觉得无法解释徐莹莹这一相当反常的行为。 你的视线重点一直在胡同这里，往前看看呢？你觉得导致一个人行为习惯改变的因素有哪些呢？ 要么是长时间刻意纠正自己的行为习惯，但这种情况下原有的行为习惯应该会部分保留，要么忽然遭遇了某种重大的人生变故，心理压力强迫其不自觉做出改变。 所以你觉得徐莹莹该用哪种情况解释呢？ 徐莹莹的改变是忽然发生的，不存在长时间纠正的情况，近期也没有遭遇巨大的变故，似乎都不属于啊。 所以肉眼看到的一切一定是真实的吗？你是不是还忽视了一种可能性呢？ 孟昭思忖几秒，忽然他猛地抬眼看向了陆时琛。 从疗养院走出来的不是徐莹莹。 嗯，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如果跟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那有没有可能是换了一个人呢？ 倒也有可能。 孟昭思考着这个假设大胆的可能性。 如果从疗养院出来的那个人与徐莹莹身高相仿，当他换上徐莹莹进入护理院的行头时，只要他不对着摄像头露脸，那很有可能起到以假乱真的效果。 孟昭拿过 pad 又快速地看了一遍监控，果然从护理院到胡同之间的这段路，尽管从走路的姿态上看不出什么破绽来，但是从疗养院出来之后的徐莹莹戴了口罩，一直低着头，并且摄像头完全没有捕捉到她的脸。孟昭的眉头蹙了起来， 难道说徐莹莹在疗养院已经遭遇了意外？按照陆时琛的推测， 真正的徐莹莹在疗养院已经被调包了，而后面徐莹莹走出疗养院一直到胡同消失，都是凶手为了误导调查埋下的陷阱，而我正是掉入了这个陷阱。犯罪者真是狡猾，不过陆时琛的思维也真是够开阔的。 你一开始就想到了徐莹莹被调包这一点。 陆时琛笑笑没有说话，继续吃饭。孟昭接着刚刚的推测说， 那家疗养院的情况我让人了解过，如果徐莹当天是由工作人员领进去看疗养院的条件，这种情况必定全程有工作人员陪同，不太可能会出现意外。如果出了意外，那就是那个工作人员有问题。 或许不只是工作人员，这家养老院说不定也有问题。 陆时琛搭在桌上的手指很慢地敲了两下，孟昭沉思了几秒。 之前一直把视线放在了徐莹莹最后失踪的那条胡同，反而忽略了疗养院。现在看来，这家疗养院的确大有猫腻。 如果徐莹莹的失踪跟吴维涵有关，这家疗养院会不会是吴家的产业？ 孟昭拿出手机给程韵拨了电话， 报查一下吴维涵家里的产业有没有瘟疫疗养院，不只是他自己的，还有他爸吴家义的，跟他有关的全都查一遍。小周在不在？让他来听电话。 几秒过后，电话那头换了周奇阳的声音。 喂，赵哥， 赶紧申请搜查令，然后带几个人到瘟疫疗养院，配合我把疗养院内部全部搜查一遍。 什么？那家疗养院有问题？徐莹莹不是从疗养院出来了吗？ 只是猜测，来了再说吧。 孟昭挂了电话，陆时琛还在慢条斯理地吃着饭，孟昭来不及等他。如果徐莹莹的失踪确实跟那家疗养院有关，那么他必须要立刻去搜查一遍。 我先走了啊，你慢慢吃，吃完你就直接回家吧，这顿我请客。 孟昭说完就去前台把账给结了，然后快步地走出了餐厅。看着孟昭走出餐厅，过了马路，径直朝护理院的方向走过去，陆时琛停下吃饭的动作。他拿起桌子上的茶壶，给自己面前的杯子倒了半杯茶，然后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茶，脸上的表情似在沉思。餐厅距离瘟疫疗养院的距离只有不到1000米，孟昭只用几分钟就走到。他站在门口，从外部打量着这所疗养院。这所疗养院定位高端，条件极佳，但因为平时少做宣传，其名声都是在本市中产人群之中口口相传出来的。在外人看来，这所疗养院一直低调且神秘。 这样一家疗养院真的会跟徐莹莹的失踪扯上联系吗？ 孟昭拿出证件朝保安亮了一下，然后走进了疗养院。他径直走到疗养院的主楼，前台已经下班了，门卫帮忙把值班经理叫了过来。值班经理态度挺配合的，一见到孟昭亮出警察证，就按照孟昭说的把他带到了监控室。孟昭微微的躬身，握着鼠标拖动着16号下午的监控，找到徐莹莹出现在疗养院的画面。 这个工作人员是谁？能认出来吗？ 孟昭将鼠标移到徐莹莹身边那个戴着口罩的工作人员。值班经理盯着监控上的那个人看了几秒，面露难色道： 他戴着口罩，我不太认得出来啊。 孟昭又往前播放了一段视频，找了一个更直观的视角。 这个角度能认出来吗？这个人是你们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吧？ 他穿着疗养院的工作服，应该是我们这儿的工作人员，但这口罩遮了大半张脸。孟警官，我是真的认不出来。 孟昭看着值班经理，观察着他脸上的神情，判断他是否在说谎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。